切无果，天有什么办法？哦，敢爱敢恨敢失去，我不要天涯，只求眼泪痛快的落下。爱我你怕了吗？眼泪你忘了吗？现在都已在下，热泪已到脸颊。爱我你怕了吗？心莫非死了吗？再不也不过是悬崖。 我愿意你。

觉得醉，这却是没能带来啊丝毫的安慰。每一次的伤心告别，只预告了更深的痴恋，正是落寞爱一个人的滋味。也许你以为我会无所谓，而看似坚强的女人越需要安慰。你带我走进你心，不许我始终相随，午夜梦回，心头忧伤的真不止一点点悲。再不求有谁能感受心似火的忧，不等待你对我再冷淡再冷漠，也有温柔的时候。是伤痛了，再爱你也不能回头。遗憾让你以为我会无所谓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如果你有一丝后悔。曾经安抚我的温柔双臂，开始恨你也无可厚非。再不求有谁能感受心似火的忧，不等待你对我再冷淡再冷漠，也要温柔的时候。也不想费心对你说我离开的理由，心若是伤透了再伤的人这么多，我想应该没人会说我错。再不求有谁能感受心似火的忧，不等待你对我再冷淡再冷漠，也有温柔的时候。也不想费心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